别让爱总藏心中，是时候举杯邀友，让酒和故事沉淀当年的味道。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音阁八米高奢侈空间，350人聚会场地，专业舞台、影音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末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各位好，我是道道。 年呢、啊、它是一天一天临近了、 掐指一算、哦、我的天哪，还有5-6天吧， 今天是10号了吧、 对呀、 对吧，该回去的基本上、 哦、 啊都回去了， 真是 不回去的呢基本上也回不去了啊 啊，行吧，这个我们不要说这么伤心的事情。 但是2018年呢、还很长，有很多的国家要介绍给各位。 当然了， 今天我们介绍这个地方还不是很多嘉宾分享的一个目的地的， 嗯， 对不对，挺远的， 挺远的， 北边， 但是我跟你说，这个国家真的是充满着异域的风情和它独特的魅力。 有过了解之前， 有过， 是不是？ 我觉得对这个国家的那个、就是沙漠里的帐篷酒店，哇，真的是记忆犹新呢。 是是，披着那个哈沙哈斗笠， 对，驼队， 对驼队 是没有的。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突尼斯旅游局的相关的朋友哈， 是的， 他对这个地方是相当相当熟悉的哈， 嗯， 公关部的， 我手已经准备好了，好，掌声啊，随时响起啊！ 漂亮的文章，欢迎、啊、 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你看人家这个。 对呀、多甜美的声音， 对，很文静， 对， 你私下不这样吧， 私下跟你们俩差不多， 差不多 是 吧, 是吧，来，我们要挖掘你私下的那 面。对对对，其实我们节目非常的欢乐，还一种诙谐幽默的方式分享每一个国家和每一个目的地、今天我们介绍突尼斯，好些人对突尼斯啊，甚至有些地理位置上的不知道它在哪儿、是吧，欧洲不对，非洲、到底在哪，先给我普及一下知识呗，好不好， 对对啊，那突尼斯呢，其实它是位于地中海的中心，非洲的最北端、可以说和欧洲遥遥相望。那其实它距离欧洲非常近，距离罗马的飞行时间只有1个小时， 这么近， 离巴黎2个小时，对， 我的天哪， 在那边读书上学的朋友们可以经常去突尼斯感受沙漠的文化， 就是走，我们去突尼斯 滑沙是不是很近的啊、那比如说咱是从中国北京去突尼斯的话，现在有什么方式，签证上、飞行上，你跟我们说说呗，简单聊一聊 啊。 对，目前呢就是从咱们中国出发呢，目前还没有直航、但是到达突尼斯呢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突 从 突尼斯 我们从无论从北京、上海、广州或者香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欧洲的航空公司可以飞到法航、汉莎都可以。 嗯， 所以我们知道中东这些土豪航空公司啊，阿联酋航空、卡塔尔航空，还有土耳其航空都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可以飞过去，对 啊，都可以飞过去，然后中间再停留一下。你看停的这些地方 哦， 你好好玩， 都是可以打卡的。 对 呀、 啊，买完了之后再去突尼斯， 是不是、啊？ 嗯，是的。 这个签证现在是方便了，是吧？ 对，可以说是说走就走。 哎呦， 2017年2月份的时候呢，突尼斯对所有的中国游客开放了免签政策。 哎呦我天，免签 了，免签政策， 我这是免签啊，不是免签证啊、嗯，免签啊。 对，免签就是拿着这个咱们手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 是， 然后拿着这个机票的 订单 就可以了。 方便啊，方便。那个既然这么方便，条条大路 通突尼斯， 对，从罗马换成了突尼斯。 是的，嗯， 是吧？那比如说飞行时间，从北京走的话，大概多长时间到达北非这个地方？ 飞行时间呢，可能 稍微长一点， 对，稍微长一点， 毕竟很远嘛。 对对对， 对吧？ 加上转机的时间要15-16个小时。 哎呀，行， 对， 15-16个小时，我们去远的地儿也去的多了， 对 不对？咱们开车回趟咱家是一个小时 啊，可不是 呗，你也不用劳顿是吧？ 嗯， 服务航空公司也非常的专业。既然了解了签证、了解了飞行的便利之后，那武文昭今天要好好说一说突尼斯的吃喝玩乐与购游了哈。 嗯， 因为作为年轻人，或者是因为年代不一样，有70、80、90、00后， 哎， 都已经上路了。其实从旅游局的统计来看的话，关注突尼斯这个国家的游客，哪个年代人比较多，集中一点？ 可能是80后往上的人可能更多一些。 80后 70，对，70、80。 哦，70后， 你看他们是有这个追求的，你知道吗？ 去过了好多地儿， 对对，基本上都玩了，该玩的都玩遍了。 嗯， 对的。 这样的客人一般选择突尼斯，那去的话，一般都是有小团队带着，还是自由行比较多呢？现在什么形式去玩突尼斯比较合适？ 现在基本上呢，可能还是跟团游更多一些。 是 但是随着这个签证的开放呢， 哦哦， 可以说它是越来越多的咱们这 FIT 啊，或者是这个个人旅游业去、 自由行就多起来了哈， 多一些。 嗯嗯。那说到自由行了、这是挑战一个人旅行这个经验啊，一些都是很方方面面的事儿哈、 必须的嘛。 我跟道儿没去过，那也选择自由行了、跟着武文昭走一走呗。咱们怎么到达突尼斯？刚才说酒店订单什么，酒店在突尼斯选择是不是也比较多呀？现在 对，有各式各样的酒店，可以说从这个3星到5星不等，还有这种管家式的酒店，或者是咱们这种民宿式的都有，各种选择。 哎呦， 我的天哪，突尼斯这么厉害呢！ 你先整你喜欢的方。 我报名 我先住个民宿。我想我想了解一下这个民宿这个住法，它是住在哪儿啊？它现在怎么样？ 有区域化吗？还是有什么样？ 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这种蓝白小镇， 对， 就是 出名的蓝白小镇， 对，世界上最浪漫的这个十大浪漫小镇之一，蓝白。 天 哪，只有蓝色和白色这两种颜色、然后位于地中海的这个边上、 地中海边上好像全是蓝白的， 哎呦天， 大部分对、 大部分都是 对、 就没有跳脱的色吗？ 有紫地 橙地什么的 橙地好像没有 橘子地， 对， 反正蓝白的比较多的风格、民宿的价格在地中海应该是不便宜吧，应该是 有不同种类嘛，可以选择吗？ 我可以选不靠海的。 比如说道跟那个自己的好朋友，另外一半去到地中海蓝白小镇了，住在民宿当中，这个价格跟酒店的价格，民宿贵还是酒店贵？在蓝白小镇这个区间呢？ 蓝白小镇的话，那可能民宿要更贵一些。 你看看，我就知道这个事，就考虑到团建的这个资金运营的问题，我就 现在 这么 没事，咱不差钱， 自付啊， 自付， 盈亏啊， 对，你把诊所那个今年的营业额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先。 民宿反而贵了。 对，如果是在蓝白小镇的话，要贵一些， 是吧？有特点哈。 对， 蓝白小镇没去过， 但是我觉得蓝白小镇其实贵一点也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对， 对啊、 因为你可以去体验当地的那种风情，它跟酒店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对的，因为它有自己的这种安塔卢西亚的风格、 哦， 然后又完全是你一推门出去就是地中海的这个海岸线， 哇，太美了。 这个说到蓝白小镇浪漫的这个关键词，你得跟我们说说你们知道怎么个浪漫体验法，在这个地方、 是在突尼斯的，它就叫蓝白小镇吗？还是说 不，其实是咱们中国人给它的昵称、 名字， 对对对，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它本身的这个名字叫西迪布赛伊，它 它比较长。 CD 不在意的 ，CD 发音很准的， 不在意的。我的天 ，CD 不在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这个其实是原来一个圣人的名字，以他的圣人这个名字呢来命名的这个蓝白小镇，但其实是咱们中国人给他的这个一个昵称，既然它只有这种对两种颜色，那这个小镇呢其实基本上就是不大，很小。 嗯， 那么当地呢也有一些就是当地人的住家住的这么一个小镇，那只不过它只有蓝色和白色两种颜色。 嗯， 那因为它是依着这个地中海而建的嘛，所以有这个地中海的蓝色，地中海的阳光，在那边喝一杯咖啡或者喝一个下午茶都非常的惬意， 是很自然而然的浪漫了。 对， 对吧？你不用什么雕琢，是吧？你往那一， 是啊， 来一，啊，那种感觉是不是就非常的快？那当地人在居住蓝白小镇，那比如说我跟道道我们去玩了，就是走街串巷的机会是很有这种这样的机会，还是就是它很小的区间不需要走走就可以体会到的？ 要去走一下的， 走一走， 对、 啊、 要去走一下，它有一些小的店铺呀、嗯、它其实是和住家混合在一起的，它不是真正、哦、它是一个，它不是真，它是一个旅游区域、 嗯、 但其实人家还是有住家在那边、嗯、它不是、 就是 嗯，后建的旅游区， 明白明白，就是还是很淳朴的原汁原味 的 那种感觉， 住宅区， 对、 啊、对， 住宅区，你们怎么，你们怎么菜嘞？你 是吧？其实每年去突尼斯的游客，我因为我没有统计过哈、 嗯， 现在也是越来越多的人去到突尼斯了，对不对？ 对中国游客去的越来越多， 哦、 特别是免签之后。 哦、 但是、 哦、 对，因为突尼斯呢，它本身是这个典型的旅游国家， 嗯、 它从1960几年就开始发展旅游业。 哦、 那突尼斯整个人口才有1100万人口，每年接待着700万的游客。 我的天哪， 哎、 这接待力！ 所以大部分都是，当然大部分都是欧洲人，因为他们离得比较近。那咱们中国人现在去的也越来越多，特别是因为包括我也经常带咱们这个媒体的朋友过去哈。 那个 好棒呀，下一位能不能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带周驼去感受感受去。 周驼、 啊，周驼和豆豆一起去， 那必须的， 是不是？ 啊、好好好， 这必须的。 媒体团的话，他们游览方式是一个基础的游览方式，还是就是有目的性的去玩一些地方？ 可以说，其实突尼斯呢，因为距离咱们中国、比较远， 对呀、啊。 但是呢，可以说它是面积小，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哦哦。 对，所以一般情况下去到突尼斯呢，我们都是从北到南要转一下。 哦，从北到南的走。 对对对对， 由冷到暖。 哎呀，太棒了， 太好了。 沙漠和海水， 对对 对， 都 半地中海， 对， 撒哈拉沙漠， 对呀、啊。 我好想去了解了解，哇！ 对对对，又有3000多年的历史， 是。从北到南呗，咱们走一走，打打卡，反正时间它还有30分钟呢、嗯，咱们尽量说一说哈。 好呀。 怎么去玩这几天的行程？建议几天合适呢？第一次去突尼斯？ 可能也要7天吧。 一周的时间。 对对对。 啊哈、嗯，那第一天我们到达机场之后入住，那开始一定的行程的话，有没有一些亮点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是什么都有？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到达突尼斯之后呢，基本上都是到达它的首都。 嗯。 那首都主要就有几个非常必去的地方。 不去遗憾呗。 蓝白小镇一定要去。 蓝白小镇。要去、 嗯，然后迦太基，迦太基这个遗址呢，可能因为我们说突尼斯有3000多年的历史嘛，那迦太基可以说，如果你到了突尼斯没去过迦太基，就像来到中国没去过长城一样。 哎呦我的天哪！ 哦，原来是这么重要的地位呢， 飞好汉呢？ 对。妈呀，我非女汉子。 迦太基， 对，迦太基 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古城，其实是当时是由腓尼基，我们知道突尼斯的文明是从腓尼基文明开始的，然后后来有罗马文明、拜占庭文明等等。 嗯、 那突尼斯的这个腓尼基的建立，这个城池的建立呢，我们说它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妙的传说。 嗯、 我们说它是一个由一个公主建立的、 嗯、 一个女人的城邦。 哎呦， 对，因为当时就是这个艾丽莎公主呢，是当时在蒂尔王国这个逃难到这个迦太基这片土地上，突尼斯这片土地上。 嗯、 那当时呢，因为这个突尼斯这片土地呢，当时他说 ，OK， 我们是不接受外族人的，所以你来了之后，对不起，我们也不能把土地给你。但是这艾丽莎公主呢，非常的聪明，她跟当时的这个当时这片土地的这个领导人，他就说， 嗯、 他说、 嗯， 我不需要很大的地方，你只需要给我一块牛皮大小的地方就可以了。 牛皮大小的地方， 大小 对。然后当时他们都说，哦，那牛皮大小能才能有多少呢？ 对 啊、那我就给你就好了。 嗯、 然后就给了他。然后这个艾丽莎公主呢，非常非常聪明，她把这个牛皮呢剪成了像头发丝一样细， 哦， 然后圈成了迦太基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我们说它是一个女人的城邦，是一个剪出来的帝国。 它、是这样的 哦，画了一个圈， 心思厉害， 对 的， 我的天哪，那个领导当地的领导者说， 哎呀 你这不行，哎呀呀呀，你怎么能这样，你这个是 是不是？这只是传说。 当然，这只是他的一个美妙的传说。啊、对、啊。那后来，因为腓尼基人呢，非常的善于经商。 嗯。 大家也知道，当时 公主回来。 对，当时的这个地中海的北岸就是我们的罗马帝国、 啊。 对，罗马帝国呢非常的强大。那可以说，那腓尼基人的这个他的这个商品已经出口到了地中海的北岸， 哦、 所以影响了罗马帝国的这个实力， 嗯、 以及影对他又产生无论经济上还是军事上有了很大的影 响。 所以后来罗马人就来到了突尼斯， 慕名而来。 哦，是这样， 带着几分嫉妒。 对。卖给他们，给我钱赚。 反正这个互通有无是好事情。 对的，对的。 啊，贸易上啊，什么样的，对不对、嗯？那这个地方必须要去打卡哈，必须要去。 是的， 迦 太基是一定要去的、 嗯。 对，还是世界文化保护遗产， 哇、 哦、一定要去、啊。 寻着公主的足迹。 对、嗯，尤其是我觉得做生意的朋友应该去打打卡， 对 不对？ 对 对 对。 去沾一下人家那个仙气，说不定你也能那个脑子能够活跃一些。 应该肯定有很多就是想从商的朋友知道这个传说之后呢，沾沾喜气嘛。 大金链， 画地为圆。 你够了， 就感觉非常非常新鲜哈、啊！这是打卡的地方，蓝白小镇，还有这个叫做 迦太基， 迦太基、嗯、是，这是一天行程都可以完成这两个目的地吗？链接 两个地方很离得很近， 哦、 很近，嗯、 哦。 三四公里的， 哎呀，走都可以啊， 公里 两个地方，对对，因为突尼斯整个国土面积都 不是很大， 对，不是很大， 三四公里太近了，我感觉 三对，反正走着走得需要个 半个小时， 半个多小时， 到了， 对， 到了吧， 对，非常方便。 所以说到行走之间那个景点之间的串联。步行交通工具一般是什么方式比较主要？ 还是车比较方便。 自驾。 对对对，自驾可以、对。 说到自驾道，突尼斯遍地自驾公司，是不是？ 对， 还有好多骑自行车的、骑行的。 有，对的、 嗯。 因为有很多突尼斯呢是很多因为它的道路交通就是道路基础非常好嘛、 嗯， 所以很多的这个骑行爱好者都会到突尼斯去骑行。 嗯嗯。那比如说租车的话也很方便哈， 很方便， 在机场就我不用着急。比如说我们到了之前，本来想那个、没租车，但是你看都开车，我们想租，现做了一个决定，在机场，到时候咱们租车呗， 嗯、 好吧？ 对，现做了一个决定，我现 没问题啊， 方便吗？能 方便、啊、 能办吗？ 可以啊，在机场你可以满足你这个换钱，满足、 哦、 对满足租车， 找住宿 找住宿都可以，因为它是典型的旅游国家，在机场都可以解决。 天哪，这 哎，机场还可以报。当地一日游的团是吗？ 可以， 有的 酒店也可以， 宣传单都会写的非常清晰。 哎，那我们就可以说走就走了，这么说，就赶上他不是旺季的时候、到突尼斯。对不起，我什么都没有。对， 旺季淡季。 对，旺季淡季。那假如说我想说走就走，真的是我今天一拍脑门，明天就想走，我买了一张机票，那他会不会让我入境呢？ 那就快去吧， 还等什么？ 那个酒店呢？酒店也有吧？ 啊，酒店预订单 他要 得有 啊， 不能光机票，得有酒店 啊。酒店预订单没 有， 那也就是说我不能到机场。我跟那个入境官说，我想到了之后再订酒店，可以吗？ 没问题 啊，豁出去。 不是，从来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必须是酒店加机票。 对， 啊、 哦， 那那还是先订 了。蓝白 对，机场服务人员说，你当我们是全能的呀？什么都给你订。 那太累了啊。 对呀、 啊。但是到了目的地，我们可以现找几 day tour， 那是没有问题的。 可以，没有问题。 啊、 嗯， 自驾方便，换钱也方便，货币跟中国的人民币怎么大概是？ 现在其实去真的非常好， 划算。 对，因为。突尼斯当地的货币是迪纳尔嘛、 啊、 那其实迪纳尔和可能是人民币也在升值，迪纳尔、所以现在没有那么贵，和一个迪纳尔和人民币大概三块钱 哦， 三块钱 好算一点啊，别那么多算差评了， 对 不 对 啊？ 对， 我那次去菲律宾，因为我也想换钱，花当地的比索，那很便宜啊，一大把那，然后我到了机场之后直接用人民币可以当外汇去兑当地货币，那我们能用人民币兑换吗？ 哦，现在这个问题特别好， 是不是？ 对，因为突尼斯的人民币已经进入到了突尼斯的这个外汇储备篮子， 你看看， 对， 直接可以兑换了。哎呀，太棒了！ 对，以后就目前 他不用中转美元、欧元什么的。 是的， 对对对，以后咱们就能拿人民币直接去兑换了。 我骄傲， 我自豪， 崭新的人民币。 哈哈， 真的是可以换 的 哈， 真的 很、很方便，替大家问一个好问题。 对 对 对, 对， 不用准备很多的这个现金哈。 是的， 是。那边呢，突尼斯是旅游的国家， 我忽然又想到一个问题哈，是不是支付的方式有没有那种有手机支付的、 对，有没有移动支付？ 对，有吗？ 这个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 对对对、但是马上银联呢，就是可以会进入到全国的统，就是整个 突尼斯 这个国家，对，银联也会很方便。 没问题， 先用银联也是可以的。 对的， 没准就刷银联卡又打个95折呀什么的， 有优惠在里面。 对， 魁宝石消费 啊，魁宝石。对，其实就是说到突尼斯，因为突尼斯太小了，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有什么玩的呢？ 7天呢？ 对呀、刚才这是给介绍了两个地方 连在一起的。 对，而且我觉得突尼斯，你要在这儿待的时间长了，你可能会适应当地的一个节奏和生活方式。 对，突尼斯人他的这个节奏比较慢。 对吧？ 对，因为它地中海，然后大家都在享受着阳光，喝着咖啡，然后旁边还有小猫，不时不时的从你手腿边溜过。 人家说土耳其是个遍布猫的国家，突尼斯猫也不少吧？ 对， 突尼斯猫也不少。 对， 我们是不同品种的。 对呀、 我是地中海的猫。对，对。 很多很多的动物会在你的这个什么咖啡馆啊、住家之前来回的走动。 主要是小猫， 小猫咪。 各个咖啡馆是不是都装修的都不一样？每一个店铺。 对对对对，都有它自己风格。 真好，这个地方 真的 适合浪恋人去。 对、 对， 恋人去浪漫， 浪人嘛，浪人嘛，对， 对 啊、 又能浪漫，又能缓慢，是不是？ 对，既然缓慢，就不用那么快的走了。这一天刚才去两个打卡的地方，其实离得又近，其实还可以做一些事情。第一天的时候，是不是？ 它有没有一些街道？就比如说，它是咖啡馆有一个专门的区域，还是说它是 散开的？ 散开的，哪儿都有。 散开的，对，它是散开的。对， 那有没有一些步行街呀，或者说我们可以逛的那种？ 对，比如说我刚要说到，就是突尼斯市中心的有一个地方叫麦迪纳，尤其是女孩非常喜欢这个地方。 麦迪娜 不喜欢你怎么女的女购物啊？ 男的让这是一个让男士钱包瘦身的地方。 哎，那你等会儿我有点事，我 你也回来。 女生可以疯狂购物的。 对，因为这个麦迪娜呢，其实它也是世界文化保护遗产。 是的。 对，然后它呢，就是不仅是把当时这个阿拉伯人这个当时的生活方式表现了出来，留下来。那然后其实有点像咱们的大巴扎。 哦。 对，它就 综合的。 对对对对，而且有一些我们非常喜欢艺术的朋友们，他还会有一些传统的画廊，也是在以前的这种老宅里面。 你控制一下你情绪， 好好可以去逛一下。 我有一颗艺术的心呢， 是不是？你得去看看。 对，每当我看到什么达芬奇呀、戈雅呀、毕加索呀、他们的仿品，我就非常的激动。 你还厉害，我主要是研究密码这个呢。非常好， 对， 艺术啊，我觉得突尼斯这些地方好艺术又好生活还不快， 是，真的是，它有很多跟画廊相关，也会有一些周边的那些艺术的产品，对吧？ 对对对，然后包括它有当地的艺术家的一些作品， 好棒好棒， 然后同时呢，你还可以在里面喝杯咖啡，因为它是原来的老宅保存下来的，里面还有一些餐厅， 好，好极了，好极了， 对，然后你还可以去淘一些金饰、首饰啊、银饰啊，然后还有一些， 你超凶的，其实那些。 那超凶的， 对对 对，还有一些比如说陶艺品啊或手工艺品啊，都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 就是当地的应该是陶艺手工艺是比较好的，是吗？ 对的， 当地 的，对的，包括地毯等等、 地毯手工的， 对 对，它还是有点跟那个阿拉伯啊有一点点相似的， 对 的， 对 啊， 对对对， 是。 哎，我觉得要是在这个地方能淘到好多东西，然后也买到很多，但是大家悠着点啊，这个地方卖的东西像地毯这种，是不是会 不 会很贵？ 相对来说还好， 比土耳其便宜多了。 你说什么？我们没有对比， 没有对比， 对，没 有 对比，对，没有伤害， 对， 就还是价格还是很合理，而且你还可以砍价嘛， 还可以砍价，那也就是说，它这个价加的虚的。 高吗？以你的经验跟听众说出来啊， 还是要往个50%-60%的下面看。 我的天哪！啊，不愧是公主的后代呢。对， 是可以去商量价格的。 对对对，其实这也是一个乐趣之一。 大家别抹不开面啊！ 对，我跟你说，照着脖子砍啊！对，先往低的砍，然后再往上升。 是是， 对对对，这个主持人说的特别对。 没错没错，就一个迂回的空间哈。 对对， 上半段呢，我们听文章说的这些关于突尼斯的一些大概的景象，很吸引人。 对呀、 还没说吃的，没说玩的， 还没说那些广场什么的呢， 对对对对， 后面还有好多呢， 好多呢哈。时间关系，让文章稍事休息，停留一下，我们呢，我们也一起停留一段广告信息之后，突尼斯到底有多么的浪漫、小众、美丽加唯美哈。我们一会儿见。In the morning with the sunrise.

对， 还真是哈。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到这个撒哈拉沙漠。 毛西， 我就死活。 毛西的故事吗？ 嗯，是。嗯、 对呀、啊。 对，因为突尼斯呢，而且因为它国土面积不大，所以其实开车开到这个撒哈拉沙漠，其实开车也就五六个小时的时间， 也还行。 对，也就也还可以。然后你到了就是突尼斯这片撒哈拉沙漠呢，因为它非常的多样，就不仅是大家想到的这个一望无际的都是沙子，因为原来我还写过一篇这个微信公众号，我说这个撒哈拉沙漠除了沙子还有什么。居然得到了一个神回复，有人告诉我说，除了沙子，还有很多沙子。我 也是、啊， 我的天哪啊、 哦！他这个回复让你满意吗？ 那肯定不满意啊！ 除了沙子还有什么？ 对，其实我们还有这个突尼斯的撒哈拉沙漠，还有绿洲，还有小的瀑布， 哎呦， 还有盐湖。那而且呢，它还是《星球大战》拍摄地。 哇，《星球大战》拍。你给他回一个肤浅， 厉害，有这么多新的东西啊！ 对 哇 对， 原来有这么多，还有瀑布，这个让我很惊讶， 惊讶， 小的瀑布吗？ 小的瀑布，对，还有温泉，所以就是很神奇的一片土地。 撒哈拉开发大了， 撒哈拉那一大片沙漠有个小水坑， 对， 温泉 是真的是温泉天然的那种， 天然的温泉，就是你真的是走着走拿越野车或者是骆驼，走着走着一望无际的沙子，然后你突然看见前面有一汪温泉，自然温泉， 骆驼。奔跑了起来， 舌头都出来了， 终于有水了， 给它干的。温泉、哦， 对对对， 它只是温泉，人不能下去。 可以啊，人可以下去、啊。 真的？ 对呀、啊。 哦。 大概。 拼位置吗？ 对， 拼位置。 骆驼先解决。 哎，你行了，大哥，你起来，该我了。 游人是可以去的。 可以，但是因为这个是在、基本上是在沙漠腹地的这个地方、 很深的地方。 对、基本上大家可能也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唯一一个沙漠腹地的火星帐篷酒店就在这个突尼斯。 对，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对，就刚才一开始提到的这个，对、然后基本上有的很多我们的这个摄影的爱好者呢，都是晚上去拍星空，对，可以。 为什么叫火星帐篷酒店呢？ 这个其实是 星球大战拍摄地嘛、 就是他们的一个名儿是吧？随便起。 也不是，也不是，因为这个其实是火星帐篷酒店的老板的女儿。当时他觉得 是女性说算的， 对，突尼斯女性地位很高的，突尼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一夫一妻制的阿拉伯国家，然后1960几年女性就有选举权， 好厉害， 对对对，女性可以顶半边天，对对，所以这是他女儿，因为当时他觉得这片地方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样貌非常的奇特， 像火星， 对，所以是他女儿给这个地方起的 帐篷酒店， 对， 以前我们说在一个沙漠里，比如说那次我们的那个洪嘉宾说的帐篷酒店非常简陋啊，这边的帐篷酒店 是 高级的、豪华的还是简朴的那种？ 这个呢，其实它的这个建造呢，就是他老板他的初衷呢是，他其实是一个商人，所以他平常有很多的这个这样或那样的烦恼，但他自己呢又非常喜欢车，他是拉力赛的赛手。 哦， 对，然后他呢是非常喜欢沙漠这个地方。所以他自己基本上自己开着车跑遍了这个突尼斯的这个境内的这个撒哈拉沙漠。那当时他到了这个地方呢，他是非常想要一个没有信号。 他是这么现实的。 对，他是没有信号的地方，同时他想与这个大自然接触呢，亲密接触呢，但又不破坏这大自然的生态系统的情况下，所以那个地方呢是没有水、没有电、也没有信号的。 无水无电，没有信号， 对， 那这个地方的人去选择就是那种想隔绝、想断联的那种感 觉。对，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呢，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他们是什么，就是拿一本书、然后喝杯咖啡，在那边晒晒太阳，然后晚上呢大家就是聊天，因为现在大家你们可能所有人都知道都是拿着手机抱着手机， 对对， 大家一起吃个饭可能都拿着手机玩、 我特别不愿意在饭局上大家不停的拿手机，但没办法。 哎，周驼， 对 啊，你等会儿 对对对，就是很自然而然， 都不理我了， 很自然而然的，对， 对的， 受到了冷落， 这个地方呢就是让大家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而且呢你们可能也都知道，这个地方每年还会举办这个静谧之音的这个音乐节， 厉害了， 也就是他们都会和一些欧洲的音乐家和当地突尼斯的音乐家会拿着这些把钢琴、小提琴所有这些乐器运过去， 哦，对， 这才是不插电，钢琴、小提全是交响乐， 对对对， 面对撒哈拉开始呢， 嘣， 对， 哇， 好棒， 这个厉害了， 对对对，每年的11月份吧， 没有那些狂躁，反而很静谧。 问个问题，作为这个节目组，最你还找的一个男性的， 好，你问你问啊。 不是没有电、啊、没有水吗、 哦、 那音乐会是不是就在白天举行呢？晚上没有光啊、 有篝火呀， 上对有篝火，基本上是在黄昏和日出的时候、 哦、 对，然后他们会给你这个 cocktail 这个鸡尾酒、啊、 没有水哪来的酒呢？ 运吗、 啊、运过去， 全部都是从绿洲运过运过去的。 哇，那这个可成本高了。 对的， 鸡尾酒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没有沙子 啊，没有，没有沙子， 很干净哈、啊。 对对， 风大不大？撒哈拉沙漠 啊，他选择的这个地方，当然也要看这个季节哈、 哦。 基本上这个冬天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季节，又不是那么热。对，那么五月份到九月份这个地方是关掉的，因为撒哈拉沙漠太热了。对的，所以剩余的这个从九月份到来年的五月份都非常的惬意。对， 哎，我有个问题，可是他把这个帐篷酒店如果关掉的话，等他再开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损伤啊损失 折损 一些对对对折损、 哎、 因为它那设备如果光照太强的话也会对它 会撤掉吗还是 啊它会换它会换定期它会换、 哦、 对、 哦、定期会换 成本的 真是好呢 对当然了、全是运过去哈、反正大家知道从文昭的这个表述当中知道、这个酒店它就是 real 的酒店 对 啊 对 非常天然天真 对 信号 也 没有 电视呗 没有电， 没 有水， 没有啊，没有电啊，对啊。 来，开开，脱下西装啊！反正是非常原始的一个地方， 对的，对的。 它不是那种特别高大上的地方啊， 哦、 但它是原始的，跟撒哈拉亲密接触的地方。 嗯嗯嗯、对 对，而且它这个晚餐呢，就是这个 哦，对，吃的怎么样？那边 也都是一道一道上的 哦。 对，所以它还是非常 不便宜、啊、 追逐品质的一个。 喝着香槟，喝着鸡尾酒，吃着一道一道上的几道式，听着那些艺术家当地的， 这一碗得多少钱？你说 挺贵的， 挺贵的， 对， 反正不便宜， 不菲了哈。 对， 这只是一个体验啊。 对， 沙漠的体验。那刚才说到骆驼，骆驼是我们的伙伴，在这个沙漠当中，我们真的是全程骑到骆驼，还是我们也有步行的机会？ 啊，不，主要是越野车。对对对，主要是越野车。 卸下了心房，你知道吗？叹了一口气，哎，终于可以泡温泉了。 跟你们说，你们要是不来那个温泉，是我的。是这个意思。 对骆驼呢，可能这个尤其是单峰驼哈，它主要是一种就是体验的一种方式。 关小驼， 关小驼。 那主要是一个体验，因为如果你骑着它骑个三四个小时， 可能你也受不了， 是 吧？你知道骆驼，人家还说呢，我这现在我的那个商用价值比你们这个高。我的驼毛还能做衣服呢。 是的是，其实还有那边有手工的驼皮的包， 驼绒， 对，有，咱们中国女孩非常喜欢，对， 哦， 很有特点，对， 物尽极致哈，挺好的。 骆驼说：“我真是为你贡献了一生。” 对面全待着。说到撒哈拉沙漠，大家有一个酒店可以深入腹地，可以用越野车体会什么滑沙呀，当地人驾驶技术好，你也可以在沙漠里起起伏伏咣咣咣那种的，对吧？ 三个小时都是这样， 超级刺激。 对， 这个因人而异啊，大家体格不好别进去，只能在副驾咣啪给你顶上。 啊，这是火的部分。 对，刚刚是海水的部分。 海水的部分呢？ 说了一点点， 一点点，咱们再把海水运开了说一点呗。 好呀，那其实突尼斯的海边呢，有几个三个，基本上三个大的这个海边旅游城市，像哈马马特、苏塞呀、吉尔巴岛。那吉尔巴岛， 选一个，我选中间那个。我就觉得苏塞好听。 苏塞， 我选吉尔巴。 吉尔巴，我选苏塞。 对，那先说苏塞吧。苏塞呢是突尼斯的第一大海边旅游城市。对，所以很多的。 银多梅，银迪满为患。 对，所以很多的这个酒店呀、餐厅啊， 成熟。 对，很成熟。对，那吉尔巴岛呢，可以说是一个梦幻之岛，有很多欧洲的航空公司呢，可以说是从欧洲城市直接飞到这个吉尔巴岛。对，而且吉尔巴岛距离撒哈拉沙漠开车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 这个地方， 我的天 哪， 这个地方不错，梦幻之岛，我来了，我可以拥抱太阳。 疯了的一个地方。 对，我是谁？我在哪儿？ 哇，好棒，好棒。 对，而且吉尔巴岛呢，你还可以出海，坐着海盗船出海，他会把你 海盗船。 对对对，他呢， 不是海盗， 上面还有一些海盗的装扮。 哦。 然后呢，他呢会有这个就像海盗船一样。对，然后有这个感觉，然后他让你出海，上面会有一些娱乐活动，比如说跳舞啊，然后你还可以一起跟他们打鱼啊，他会把你拉到另一个小岛，然后你可以到岛上游泳，然后他会给你 再准备这个午餐之后再回来。 高级了、嗯、 对， 其实他挺成熟的哈，就是海洋那系列的这个活动哈。 对对对， 刚刚三个红岛呢，两个咱俩猜了，那个没说、嗯、那个是个什么风貌？刚刚说那个 啊，哈马马特呢，它是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 是吧，哈马马特还真是 没有彩排过的哈、嗯、就是自己选择的。 对对对、 嗯、 我个人非常，因为它离首都很近，是开车呢也就一个小时的时间、 嗯、 但是它是非常宁静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小的这个海滨城市、嗯、对还有一些这个要塞呀，是当时这个十六世纪西班牙人留下来的。那整个它其实是原来是一个非常小的这么一个渔村，那都是当时首都的这个居民呢过来夏天过来休假，那后来慢慢形成的这么一个旅游度假村，但仍然它保留着哈马马特的北边，仍然保留着它原来原始的这部分、 哦、 对的。 宁静嘛，你刚才说宁静这个地方大概了解了哈。 嗯嗯嗯、 对。 有设国征， 对，还有一些小的渔港啊、嗯，很多的这个 对 游艇都停在那边 哦， 好棒好棒， 平、 嗯、 和的地方， 对， 这三个地方，地中海的风格很多、哦。我刚刚选的那个第一个地方啊，成熟，第一海水浴场也多。 你看，就是每个人的性格嘛不同、嗯，你是成熟的，我是梦幻的，然后这个宁静的 对 文静，对，宁静以致远 啊、嗯，远方的家。 哎呦我的天， 哎，有的四十多次去突尼斯、嗯、有没有去当地人家里感受他们家的生活的节奏、嗯、那是不是也很慢？ 对，也挺慢，但是他们、嗯、其实我非常喜欢突尼斯，其实跟咱们中国人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他们这对这种家庭的这种概念还是很强的、 啊、家庭感很强、 哦、 凝聚力粘着系家人 是跟咱们中国很像，也是这个从爷爷奶奶呀、啊、到儿子女儿啊，包括他们就一 大家族， 对，一个大家族，包括有节日的时候大家都要聚起来， 对对对， 爷爷奶奶家都是这样的， 好棒啊。 嗯， 嗯， 太棒了， 这个时间的关系啊， 对、 没说吃呢， 还没说 一点没说， 咱得给吃留足了， 一点没说、你去一个地方吃的好的话肯定是加分的部分啊。 嗯嗯， 四十多次吃饭的 可以换着样的吃嘛，因为 对、啊、 对，因为突尼斯呢，可以说因为它地理位置的原因，所以它不仅有它自己当地的这个国菜叫 couscous， 啊 couscous， 对，你们可能也听 过， 就是这个 couscous 呢，它可能它这个米其实是一种它当地的这个主食、 嗯， 但它可能又不是小米，它其实面磨成的这种有点像粉一样的、 嗯， 但是形状跟咱们小米长得一模一样， 哦、 对，但它不是米，但它不是小米，对。 嗯， 然后它呢有这个羊肉的，有蔬菜的，上面放着肉啊，上面可以有羊肉的，有鱼的，特别是突尼斯当地的这个呢，基本上是有这个鱼或者是 突尼斯的盖浇饭类， 对对对， 是不是那个 特别准确？特别准确，对对对 对， 对 吧？ 然后还有一个呢，它有一个就突尼斯煎饺，其实它是很薄的这个 煎水饺。煎饺 不，它是 长的 皮儿，中间有一个鸡蛋，然后鸡蛋里面可能会有这个、鸡肉馅的，或者是这个金枪鱼的这种。 哦、 对，这个呢是其实是 缩小版的鸡蛋灌饼，加东西。是那意思吗？类似， 它是整个鸡蛋吗？ 它上面皮儿上面是脆的 ，OK， 鸡蛋在中间，然后鸡蛋基本上都是糖心儿的。 鸡蛋灌天 哦，我知道了，是有点那个，就是把它像一个小碗一样装着一个鸡蛋， 不，它是立起来的， 立起来 的。对，然后但是这个呢，也有一个传说，就女孩、未婚女孩呢要吃它呢，一定要小心。 为什么？ 如果这个糖心的这个鸡蛋流出来了，流到你的盘子上了， 哦、 说明你今年就嫁不出去了，所以一定要小心。 这样吃吃吃，哎，等好了， 对，千万、啊、对对对， 哦，糖心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当然还有很多，比如说法餐、意大利餐，在突尼斯非常 的 盛行，对、 哦， 就是中餐比较少 啊，中餐少、嗯， 对对对，中餐比较少， 那没海鲜的、 嗯、 没事儿。 嗯， 海鲜的地中 海，对 对 对， 对，而且它的海鲜全部都是野生的， 哦、 野生的 没有自己养的，野生的就从海里捞， 哦、 对， 捞 从海里。对，原来我们有一个青岛朋友过去，然后他们说，对，怎么没有？那怎么没有养殖业呢？让我们青岛人民来过来看看， 对， 因为它全是野生的，对的。 哇，打捞都是野生的， 哦、 新鲜的， 对 对，新鲜的大龙虾，别走， 对 对，抓过来。 那个消费的话怎么样在突尼斯？ 消费的话其实啊，没有北京高，跟咱们二线城市差不多。 哦 嗯 哦， 没有北京高， 那很好啊， 那很好啊， 对呀、 啊。举个简单的例子，咱们三个人去吃一顿 seafood， 在海边 ， 什么都有的，大概造一下。 对，那你可能也要看餐厅。 哦， 对 地段。 对， 人家也有贵的，好吗？ 对对对，但整体来说还是很便宜的。 哦，很便宜的、啊。 对对，整体来说还是很便宜的。 大家一个狠的、啊，大家去感受。 对，大家去感受、哦，就包括购物啊什么的。其实购物除了像大巴扎这样、可以买一些当地的手工艺品和特色的产品，那有没有一些就比如说商场啊这种？ 当然有了，当然有了。就是当然这个奢侈品的话，咱就不用去突尼斯买了。 哦，对，没必要。 对，然后呢，当然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橄榄油，因为突尼斯是世界上出口原油、橄榄油原油最大的国家，无论是吃也好，磨也好，那非常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橄榄油。对，每次我是必带之一。 哦，这个好像是看过做菜节目。突尼斯橄榄油， 对， 一个品牌忘的一个名言。 啊，一个名言， 不停的倒那种油。 对， 可以带一些， 对，可以带一些， 当地特产， 对， 突尼斯也有一些寺庙，我觉得是有的哈。 对，突尼斯呢，其实 有一些文化嘛。 对，大家会说它3000多年的历史，会说突尼斯非常的开放，这个女人也不怎么包头，然后女人又工作，大家会看到警察有的很多都是 女性， 女性对，然后包括女性的地位也很高，从事着不同的行业。那其实突尼斯呢，它还是阿拉伯国家，它也有一个开卢万这个地方呢，它的这个清真寺就开卢万。大清真寺它也是世界文化保护遗产、 哦、 所以也能让大家看到它伊斯兰的一面， 对信仰 的部分，对 的、 对的、 对，其实这些建筑物还是非常壮观的， 是 每到一个国家它肯定都会有一些，尤其是有历史的这样的国家，它就有很多很多的建筑可以让你去欣赏一下， 对， 感受一下。 而且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大家一定要去的就是这个埃尔杰姆斗兽场、我刚才说这个罗马人后来来到了突尼斯，其实是这个斗兽场呢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斗兽场， 我在突尼斯。 对，是就是它尽管没有罗马的这个这么大，但它是世界上第三大斗兽场，所以它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好。也就是说，以前国王在这个在的地方坐的地方，你也可以上去，包括以前装这个奴隶或者是野兽的地方，下面你也可以下去看。对， 保存的真棒， 不错， 对的。 现在它就是一个空置的，还是有一些公用呢？现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它是一个景点嘛， 点 然后而且呢。每年的七月会有这个交响乐在这里面举行、对， 盛夏的突尼斯， 盛夏的突尼斯，七月份 在这儿斗兽场看完，再去沙漠，沙漠点热，先在这儿看啊， 先别去沙漠了， 对，在这儿看看音乐会，哇！ 然后冬天的时候可以去沙漠那个部分， 对， 对对对，它的这个突尼斯整个的这个文化生活还是很丰富的， 简简单单的描述，其实用心的表达呢，让我们觉得突尼斯是个特别吸引人的国度，虽然离我们非常的遥远， 对， 十几个小时的飞行的距离，但是真的是你像我们的分享人说的这样，40多次去的还不生厌，那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当然了，40多次就是咱们能去一次，留足时间好好玩突尼斯，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美的体验了。 这个来的时间。第一次来嘛， 对啊，文章 还得来啊，文章还得来，我觉得离得咱 还有很多要说的， 对， 是 吧，咱们不远离的， 是的， 对吧，不管是年前年后咱们再约，希望把更漂亮的突尼斯咱们一个地方说特细， 对对对， 跟大家分享一下，才有必要让大家就是全面了解突尼斯的漂亮， 对、 啊、 包括你的感受啊，告诉大家， 对对对， 好呀， 还没说晚上突尼斯什么样，没时间问了、 还有这个白天日出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 日落的时候， 特别感谢吴文照，谢谢、 谢谢 大家， 谢 谢，谢谢，祝你天天祝你新年快乐，工作愉快， 谢谢、快乐， 对对对，接下来节目咱们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文照，明天再见， 拜拜。 Called him Sandy Kane. You folks even knew his name. But a hero, yes, was he. Left boy, came back man. Still many just don't understand about the reasons we are.Can't forget the look in his eyes or the tears he cried as he said these words to me.